冇钱买酒啊！我今晚啊点样过啊？冇钱买烟啊！我今晚又点样过啊？要食西北风啊！讲理想又有乜嘢错？ 系咧，即系讲理想啊，有咩错咧？最后召集唔会有错啊！铁定咗啦，我哋铁定咗啦。11月2号就系去越南团。咁阿碌你好似去唔到系嘛？ 应该问啲啦。 啊，咁新加坡嗰位网友都未知去唔去到。咁我哋系我哋智南俱乐部嘅聊天室嗰班友咧，都好似冇乜 表示， 冇乜表示。咁有啲话有啲话想去嘅，有个澳门嘅朋友想去嘅，咁应该嗰个会去嘅。 嗯。 唔知啦， 讲讲大约使费先啦。 咁其实我讲过下，不过你知啊，同你讲啊易讲啲嘅，因为阿恩仔咧就冇去过咧，佢就系谂住咧玩别墅嗰啲嘅。 啊， 佢最中意玩嗰样嘢咧，即系我唔知点解同佢讲完别墅之后咧，嗱其实佢同我都咁都系咁保守啊，佢都系唔中意。 啊，唔中意。 佢唔中意嘅，佢都唔中意嘅。 唔中意大围嘅。 啊，唔中意大围嘅，但系佢又好捻有兴趣喎。佢成日喺度讲，梗系玩别墅啦，因为佢个立场就 系、是、佢打唔打算去泳池大围先？ 佢唔会去啊，佢唔会去啊。但系佢系唔想玩嗰样嘢嘅。 吓， 但系佢觉得好正嘅嗰样嘢系，即系佢觉得 我就觉得嗰样嘢系卖点嚟 嘅。系啊，佢觉得系卖点嚟嘅，自己唔玩啫。即系同我一样，我都觉得嗰样系卖点嚟嘅。啊，就只系我唔玩啫。 O K。 啊，咁诶嗱，我可以讲一讲有冇别墅玩咧？ 嗯， 系唔知嘅。 咪又揾阿大军哥啊？ 啊，咁我要睇睇下有冇人玩得噶、啊？即系啱啱讲，起码你要三个啊，三个人以上啊。 系 啊，咁啊，坦白讲，我系唔会去噶嘛。即系得三个人，即系起码个团有四个人以上啊。 嗯。 咁当然而家某程度应该有四个人嘅，但系你要睇下其他嗰啲人去唔去嘛。 嗯、 大啲嘅易啲啊，但系你要谂一样嘢咧，我哋其实几紧凑啊。 嗯。 嗱，我哋谂住系二号去。二號嗰晚一去即去即滾噶啦，即玩噶啦。 嗯， 即係其實幾趕啫喎。 落機即嚟， 一落機就即刻去酒店啦，放低啲嘢，就飯都唔食噶啦。 嗯， 就即刻喺呢個機場嗰度食埋嘢噶啦。 O K， 又 K F C 咯，又叫。 咁啊，呢啲正啲啦。哇，人哋記得到喎，我諗親都笑喎。如果你真係嗌三份啊，大佬，咁嗌成300多萬 K F C， 真係黐撚線。咁啊，冇緊要啦，都開心啊嘛。咁我哋都係諗住喺 K 場食嘢噶啦，食完嘢就玩。咁如果譬如啲網友要話我冇冇錢嗰啲冇人等，咁啊預早對定啦，唔使對咁多嘅。 嗯， 我覺得對。如果譬如你嗱因為我哋係玩2號、4號同6號啊嘛，咁7號就走啦。 嗯， 咁啊其實幾辛苦啊，7號朝頭早啊嘛，其實朝頭早晏晝走都換唔到氣，其實我都覺得，但係當然你唔可以話我冇諗住話嗰六日你冇可能真係玩兩日咁少㗎， 嗯， 係咪先？咁啊趕就趕啦，趕啲啦。 可能有啲後生嘅玩足5日都仲得啊。 嗰啲我如果有嗰啲網友，我會安排嘅嚇。咁、當然有啲網友可能連滾3日唔得啊，咁啊就諗住玩2日都得嘅。其實、你咪揀二號去5號走咯，玩二四咯，或者你4號嚟。 嗯。 啊，咁啊， 唔係一定要齊嚟齊去嘅啫， 唔係一定要嘅， 夾到時間得噶啦。 最夾到時間咪可以玩6日咯，夾唔到時間你咪過嚟玩4日咯。係 咯， 係啦，咁即係我前搭你4號啦，4日啦，即係你又可以揀時間嚟玩嘅。咁啊，唔係錢嘅問題啦，咁真係即係，不過錢係一個好問題，好大嘅問題。 嗯， 咁我因為上次同阿恩仔講話嗰個消費講到好似唔多唔少咁，咁即係我又。啱啱做咗啲功課，我先講下酒店先啦，唔係講下機票先。 嗯， 即係咧，如果機票咧，如果我哋係即係諗住二號去，七號走咧，咁個其實我哋會坐一班叫做咩越南航空啊。係，我哋已經唔坐呢、這個，即係未打算坐大阪居航空同埋唔坐國泰啦。 嗯， 咁我哋啊直頭諗住坐呢個越南航空，咁啊嘅平喎，3點鐘出發。 嗯。 咁啊，三點搭二出發，咁啊計起上嚟，你應該就1點鐘你去到機場啦。 嗯， 其實好啱喎，啲人放12點，係 咯， 1個鐘頭飛嚟機場，跟住 check in 啦。 嗯， 咁呢個你真係只係需要請半日假啫。 咁就可以即係即玩啦。 嗯， 咁個機會平喎，1600多啫，1670。 OK。 咁如果譬如你又想諗住 翻嚟嗰程咧？翻嚟嗰程咧？ 翻嚟嗰程你就可以諗啦。我就應該搭翻3點鐘嗰班翻嚟噶啦。 嗯。 翻到嚟香港咧，就大概係10點鐘到咯，因為delay 兩個鐘頭啊嘛。 嗯。 即係越南係快香港2個小時，或者1個小時，唔知咁上下啦。咁翻嚟係應該係19點，即係幾多7點鐘到咯。7、8點啊，其實食飯啱啱好啦。咁如果譬如你諗住會跟夜啲嘅，有一班10點鐘嘅，就加錢，即係你自己走噶啦。因為我哋係諗住3點啊。咁譬如你諗住夜少少嘅，咁咪加錢啦。最貴嗰一行都係加376蚊嘅啫。翻嚟都係咁啊，搭博帶嘅。咁啊嗰程啊7點半走啊。7點半走好撚舒服啊，話俾你聽。OK。咁啊，都係睇你自己啦。咁如果跟大隊咧，就3點鐘嚟，3點鐘去，3點鐘走。香港時間3點鐘去，越南時間3點鐘走。啊，咁嗰啲時隔時差，你哋自己計啦。咁最平就1671，3天嚟3天走。咁如果最貴都係2000多蚊啦，2100-2200，就3天嚟7點鐘走。咁呢啲價錢你自己諗啦。 即係兩程越南航空都係1600多。 係啦，1671。 哦 ，OK。係 啦。咁其實我真係覺得平好多啦，好似。 嗯。 咁如果酒店咧，我哋就諗住住啲500蚊晚嘅。 嗯。 咁所以咧，如果我哋住4晚咧，我哋要住4晚咧，咁其話就2000蚊啦，其實仲要交税嘅。 嗯。 税咧就270蚊。 嗯。 咁即係2270蚊咧，就係包4日啦。 嗯。 即係如果你酒店兼機票係3000-4200啊， 三千二加2200-2300啦，3000加2300，5000多咯， 5000多蚊 咯，係咯， 5000-5600咯，係咯，咁上下啦，你計喺呢度先啦。咁如果你玩啦，咁我哋話就我嗱嗰個計，我哋玩玩滾3晚啦，咁樣即係二外7號翻咁玩隔晚玩3晚，咁其實你唔係晚晚都要去滾嘅話咧，即係我哋隔晚去嘅咧，咁你最緊要啦，第一晚去，你咪酒錢加旅錢咯，咁其實第一晚就應該好平啦，咁宵夜可能貴啲嘅，咁你咪預3000蚊左右啦，3000-3500啦，其實每次滾都3500就差唔多噶啦，嗰日，咁當然睇你晏晝食啲咩嘢啦，你計到最足。咁你知我哋你又去過啦，我哋食嘢嘅時候幾錢一餐啫？ 有平有貴啦。 係咯，我哋平起上嚟都係20蚊一餐啫嘛。嗰啲貴起上嚟都幾乎幾廿蚊一餐 啫。都係 under 100蚊嘅啫。 即係唔好計嗰次肯德基嗰次啊，嗰次係成間卡拉 OK 場我哋請曬嘅，咁就冇得講啦，係咪先？嗰次係貴啲啫，嗰次都好似冇人都唔過一嚿水。 係啊，好平 嘅。我覺得最貴嗰餐咧就係咩咧？我哋食海鮮燒烤。咁我哋請埋啲女㗎嘛，咁夜晚，咁嗰餐就好似都要成200-300蚊，都200-300蚊嘅平均請埋啲女喎。咁其實某程度，咁你有所得計，我計全部最貴。咁你晏晝嗰餐其實好撚死㗎呀，晏晝嗰餐我晏晝食嗰餐，我依家喺星級酒店食，食個河粉已經應該係好撚貴㗎啦，咁都係80蚊。如果你食啲平嘅河粉，三兜嘢搞掂。你就落到樓啦！ 酒店對面啲街邊檔幾十蚊嘅啫， 係好平嘅， 20多蚊嘅啫。 咁當然啦，我哋住到附近咧，都係啲消費區嚟嘅。我哋住嗰度叫日本街，附近就日本街。 我哋嗰間酒店對面咪有間牛肉粉咯。 係啊係啊， 第一晚條女咪同我去嗰度食咯。 係咩？ 係啊，好平嘅咋。 唔知啦，咁我唔知啊。哦，好噏得嘅啫喎。 係啊係啊，坐凳仔木品。 OK， 好唔好食啊 ？OK， 好食啊。 30蚊好似港幣。 唔記得啦，都 咁上下啦，我都係咁上下啦。 3蚊啦，係。 啊。咁如果譬如你嗱咁啊，我哋第一晚就去唱 K 啦。咁我哋大概係其實應該係3000蚊左右，因為其實飲酒唔多嘅，只要唔好好似上次咁 KFC 嗌3份，一個人嗌3份咧，即係嗰張單真係唔會貴嘅其實。即係我哋試過最平嗰次係幾嚿水啫嘛，3-4嚿水啫最平嗰次。咁其實我哋計落去應該係可能700-800蚊到啦咁樣。咁如果連埋食我計埋1000蚊，其實差唔多。咁車費嗰啲又日幾條友夾嘅，咁其實都有限錢啦。咁你其實你預3500蚊第一日，即係應該咁講，四星期二咪二號、四號、六號，你都當3500蚊就差唔多啦。 係啦，拉雲差唔多啦， 差唔多， 即係10,000-10,500咯。 係啦，咁啊玩誒咁啊，咁 30,000。 係啦，咁 跟住機票就5,500，即係16,000到。 係啦，咁剩翻嗰 20,000就乜都夠啦， 乜都夠啦。咁如果譬如剩翻嗰20,000，咁我又唔知點玩啦。咁你有權咧就喺，因為我哋住日本街。咁你就可以即係去日本街玩啦。咁嗰邊咧，我唔係嗰價錢嘅啦。咁嗰啲叫奧代妹啊。奧代係乜嘢咧？奧代係啲旗袍啊。啲著旗袍嘅，即係越南旗袍嘅女啦。咁你同佢 都冇試過 旗我你都可以試下嘅。咁其實我哋一行出門，我哋一行出酒店就有一間嘅。就有一間嘅。咁有成30-40女俾你揀。 金魚缸咁樣咯。 系啦，企曬喺度俾你揀啦，咁冇塊鏡啫，咁佢啲650一， 仲要係你企喺條街度望喎， 係啊係啊， 唔使入去喎， 唔使入去喎，喺條街望就650左右啦，即係你知我要係只係左右，因為嗰個價錢嘅浮動咧，即係對越南盾嘅浮動我就唔知啦。咁其實某程度美國加息咧，我哋係有著數嘅，因為越南盾相對美金係跌咗嘅，即係我哋上年去同今年去咧。我哋今年某程度只要啲嘢唔加，我哋係仲平咗嘅， 爭少少啩，唔會爭好多嘅啫。 唔係我驚女子嗰度加，我驚嗰度加。咁啊，你可以入日本街玩，咁啊650。咁譬如你真係你諗住咁多日滾足嘅，咁你預曬物唱 K 咯。咁一日就同我哋講，我帶你去日本街嗰度，你玩完之後就跟機翻酒店得噶啦。咁啊，650，咁啊入你揀嘅啦。 再夠人嘅話就整多別墅啊。 係啦，再唔中意嘅話就整多晚別墅。咁你又要問大維啦，再問大的啦。啊，有三個人就應該唔難噶。咁 我哋上次都三個啫嘛。 係啦，三個就應該唔難噶。咁如果譬如你哋唔去別墅嘅，咁就即係其實唔舒華噶嘛。咁譬如仲有一日空閒嘅咧，其實我打算咧就去溝女嘅。 去邊度溝女？ 佢就包街咯， 哦， 話話溝女啫，唔會冇嘅，係唔會冇嘅， 都係講價錢嘅啫， 啊，真係唔會冇嘅。咁當然啦，你可能即係有啲可能真係純粹玩嗰啲就冇啫， 你唔好諗， 基本上唔會冇， 唔好諗住 FOC 啦， 係啦，冇 FOC 啦，即係99%有啊，即係你唔好太，你知自問個樣唔太樣衰啦，咁你知一去到嗰啲地方咧，嗰啲女就有權選擇噶啦，啊，咁樣如果你話你。 佢揀你唔係你 啊！咁佢話你咁嘅樣嘅，我梗唔係你啦！你撩佢機會都冇啦，係咪先？咁嗰啲就唔使啦。咁你可以，我都想去溝下女嘅，但係最麻煩就係一樣嘢咧，嗰啲酒吧街咧，佢個音響咧， 太嘈， 就好撚嘈嘅。即係你同我傾偈， 你係 Google Translate 嘅咧，有乜所謂啊？屌！ 唔係我同你傾偈，所以即係你知我哋阿碌啊，我哋飲酒。去卡拉 OK 都有時傾下偈噶嘛，你唔撚使諗，你唔使諗，即係我哋閒話家常嗰啲唔撚使，佢唔係清吧，佢你坐喺出邊咧，就算你唔係收到入呢間酒吧入邊嘅音響咧，你都收到對面嗰間酒吧音響啊，佢係成條街咧好似炸你咁嘅喎，好撚雜嘈嘅咁啊，咁如果譬如你有接受咧，可以去嗰啲地方玩嘅，咁你哋有咩準備咧？其實都係錢啦、啊。咁啲女可能會叫你買下啲氣球啦，嗰啲氣球係乜嘢咧？就係嗰啲叫笑氣啦。咁啊，550,000，好似50,000一個，圍起上嚟幾廿蚊啫，都係好似一嚿水到啦。咁你可以買嗰啲五萬八噶嗰啲， 850咯。 嗰啲五萬八噶，因為其實你喺香港，你做牙，整牙，佢都有呢只氣俾你聞嘅。咁其實一啲啲類似麻醉劑嘅嘢啦。咁啊，其實某程度。即係你將一啲藥物擺咗嚟，咪就喺咁樣將我喺越南唔犯法，俾香港嘅醫生指導之下，你都唔犯法嘅。但當然啦，你自己 受管制， 但係你自己係買唔到啦，跟住你自己買唔到啦，嗰啲咁嘅氣體，咁你可以買啲嗰啲氣球嘅，咁啊大概係50-50，即係100-200到啦，咁啊可以愛嚟溝女嘅。咁你等於我睇啲人講咧，你佢肯問你買，你肯俾錢買。咁嗰條女某程度跟你走啦，當然啦，咁價錢就另傾啦。 係啦， 咁 啊，同埋買定啲電子煙咯嚇， 買啲電子煙啦，嗰啲 電子煙去派 咯。嗰啲係咯，嗰啲係對呢個先算嘅，嗰啲要你係強翻咗去，咁我哋就會私下再 再攞出嚟講噶啦。咁而家暫時咧，我哋應該有三個人。我同戴力做一個朋友。咁仲有冇人咧？我估計都應該有嘅，有嘅。我估計應該有嘅。咁而家咧，可能就有啲網友睇下睇下去唔去啦。咁如果譬如你其實唔使多噶，你去嗰時候之前，你咪對住一支一萬蚊越南盾先咯。你去到越南 一萬蚊港幣嘅越南盾 係啦，一萬蚊港幣越南盾。咁你夠你玩夠你玩兩日嘅，因為機票酒店 都三千萬噶啦。 咁機票酒店你自己已經訂俾咗錢噶啦嘛。咁你對咗一千蚊唔係一萬蚊越南盾，一萬蚊港幣嘅越南盾， 即係三千零 萬。咁夠你玩住幾日先？咁玩住幾日？你諗住唔夠嘅，其實某程度你慳啲夠噶。你慳啲係夠喎，一萬蚊，即係三千五蚊入啫嘛。 係，咁你仲要食咧？平日晏晝啊嗰啲。 三兜嘢一個河粉，屌你兩尾真係。 你一晚都三千五蚊咯，你三晚都一萬零五啦已經。 未必係嘅。飲酒未必係一次，可能唔夠嘅咋。 越多喎越少啦。 咁啊都係預啦。咁其實你對住雞嘢先，唔夠第而家玩而家係滾三日嘅價錢咯。 唔夠又可以去再對。 係啊，你滾咗兩日之後，第三日咁你又預咗你自己，哦原來我要使咁多錢嘅，你咪再對咯。所以你唔使對咁多嘅，你對住咗一千一萬蚊。 又去嗰個市場對咯。 係咯。 當行下街啫嘛，都幾好玩噶。 買下嘢得嘅，係啦，喺個買下嘢啦，嗰啲濱城市場嗰度附近買下嘢都得嘅。咁如果網友有興趣啦，嗱唔等噶啦，聽咗呢個節目之內一個星期，你就可以覆啦。 節目出街之內， 之內嘅一個星期你就覆啦，因為趕住時間，你哋 要訂機票， 要訂機票啦，仲要攞網簽啦，網上簽證啦。咁樣如果譬如係有興趣嘅，就 join 埋一齊玩。你哋可以而家想玩嘅，唔玩唔到咁多日嘅。你可以揀二四，即係二號去就五號走，我哋一齊去，就你自己走，一係就係四號你四號自己嚟，七號我哋一齊走， 遲到早退， 係啦，你可以揀，可以揀玩啦，可以揀玩四日，你都可以揀玩一齊玩就六日，咁當然啦，我希望大家可以玩六日啦。咁啊， 冇理由，淨係一個 weekend 過嚟玩一個禮拜六五忙鳩嘅啫。 咁啊，冇嚟玩一日啦，即係冇嚟玩一日啦。 咪咯，係咪先？機票酒店蝕曬真 係。咁你玩有一兩日玩就差唔多啦。咁啊，都係其他咪講封建遊人嘅啫。你唔中意嘅話，你咪揸坐台咯。唔係唔得個揸坐台翻嚟，咪六百五蚊。日本街咯，冇話唔得噶，冇人叫你揾支槍指住你，一定要搞到機。過夜嘅喎，揾啲女佢過夜嘅喎，係先？你如果你咪有一架樓機，阿條女齋坐兩嚿水港幣啫，但係唔好咁仆街，好似我咁樣齋坐，我都俾四嚿啦，而家三四嚿啦，唉，啲屎撚蛋啦，即係唔係錢嚟嘅啦嘛？三百蚊坐台已經好撚抵啦，又俾你齋，又著住件透視嘅，又低胸又師傅，屌你啦，俾你同你再俾三嚿水你執到啦，咁又唔好俾兩嚿咁仆街啊！比較三毫水咯，係咪先？咁譬如咁你可以咁玩，仲都平啊！咁一千蚊啫嘛，咁一千蚊啫嘛，即係淨係滾一千蚊，其實飲酒就可能千八蚊一日嘅咋。咁可以去到好平嘅，其實可以去到好平。咁啊睇下你自己需要啦。譬如你真係去搞屋企揀唔啱嘅，咁你咪澳代妹咯。即係原之前我講埋呢度啦，啲澳代妹咧。其實咧喺日本街嗰度咧有三檔澳台店咧，都同一個老細。你係冇得走嘅咧，我入去就係嗰個老細。咁譬如你去依間有三十件女睇唔啱，唔好走住。你坐翻嗰度十零分鐘，佢又喺其他澳台店嗰度嗌啲女過嚟俾你再揀嘅。咁你可以揀成八件嘅。咁其實基本上理論上， 其實質素真係唔差噶。不過只不過我哋嗰日嗰次去真係晚晚玩，咁就冇理由 嘥個時間啫， 冇精力啊，大佬。 唔係，而且你真係其實你唔係卡拉 OK 咧，你又培養唔到嘅。你佢唔識英文嘅，佢亦都唔識國語嘅。咁其實你溝通係幾難嘅。 Google Translate 咯。 咁你只係齋博嘢啫嘛。咁啊幾啊，我又覺得好似同個吹氣公仔卜一樣啊！我覺得，所以我自己 我都有啲反應嘅。 咁都可能有啲反應嘅，我唔知佢啦。好啦，咁有興趣嘅網友聽咗呢集， 嘅一個星期之內，你就好報名啦。嗯、啊，因為我哋要負責我哋會請出嚟食餐飯啦。咁我會幫你點樣搞網簽啊，即場就申請埋訂埋機票酒店噶啦。咁、嗯、我哋十月頭我哋會就搞掂曬，一十一月就閒日啦。咁咧網友希望咧就上嚟就嚟啦。OK， 咁唔嚟唔緊要啊。咁最後啦。咁啊，神山虎起，我覺得朋友買啦，保温瓶嘅照買啦，打賞梗係希望有少少打賞啦，係嘛？咁、嗯、啊，節目時間差唔多啦，下個禮拜啦，下個禮拜即係而家下碌做節目喎，下個禮拜可以講翻個酒店 app 啦。咁、嗯、你哋即係酒店上咩按摩 app， 咁啊，大家可以唔使等咁耐，終於講啦，拜拜。